后来他再也没有找过我。 其实这个举动并不代表你有新的男朋友了。 我不是说过吗，赵伟